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陈松光报告新闻。联合国武器核查员抵达伊拉克，恢复中断了4年的武器核查工作。第一批核查员为数17人，由塞浦路斯乘坐包机飞抵巴格达。其中11名来自联合国监察委员会的核查员，负责核查伊拉克是否拥有生化武器。其余6人隶属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核查是否有核武器。核查工作星期三正式开始，大约2个月后向安理会提交核查报告。美国驻华大使雷德说，中国认同美国对北韩发展核武的关注，可能同平壤商谈过这个问题。雷德在北京美国商会演讲，他说北韩核武问题为中美两国提供机会，朝着共同以及对双方有利的目标合作。雷德并没有说中方是否有向美方透露和北韩商谈的内容。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在伦敦和英国机构投资者共进午餐的时候表示，虽然香港经济受外围环境影响，不过已经见到一些正面发展，包括第三季的出口增长超过10%，上个月的空运货量大幅增长26%。港府会透过开源节流和刺激经济增长解决财赤问题。梁锦松亦会同国际评级机构惠誉的高级代表会面，艾曼就应邀同中国驻英大使查培新共进晚餐。回归后首次以公安条例检控的3名45行动和学联成员被裁定非法集会罪名成立，判自签500元，首行为3个月。裁判官在判刑的时候质疑控罪有政治性质，是否适合在法庭解决。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回应说，案件交由法庭处理是恰当的做法，重点在于被告有没有犯罪，而并非是否政治化。有学者和立法会议员都认为，裁判法官并没有处理警方选择性检控和公安条例有没有需要存在的问题，而判前内容过于简单，对被告和将来参加集会的人影响很大。商人林秀峰被裁定2项行使假银行保证书罪名成立，被判即时入狱20个月。法官根据公司条例下令取消他在未来5年的董事身份。法官说，考虑到被告声誉已经受损，因此将入狱2年的刑期减至20个月。66岁的被告林秀峰2年前因为向香港德意志银行展示伪造保证书被捕。在横澜岛以东海面着火的一艘载有200吨石油气的货轮焚烧2日之后仍然未救熄，机房仲是着紧，仲是冒烟，并没有下沉危险。据报内地部门已经暂停扑救，船东已经到了深圳商讨救援方法。出事的调查货轮由香港出发去盐田，驶到香港水域以东20海里的时候发生火警。本港曾经派出消防船和飞行服务队协助扑救，现时交由内地部门跟进。船上34名菲律宾和西班牙籍船员弃船逃生，全部获救。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华南地区。本港昨日天晴干燥，早上天气清凉。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是 16.4 度，是今年入冬以来最低纪录。预料清凉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1-2日持续影响广东地区。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干燥。早上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会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本周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欢迎你，呢度系 FM 94.8至96.9 Radio 2。 大屿山同马湾岛之间嘅吸水门航道，建议立法划为特别区域。喺新规例之下，所有超过10米嘅船只，除咗得到海事处准许外，唔可以由马湾岛西南方进入呢个特别区域。详情可以参阅海事处网页www.gov.hk/mardep 或者致电2385-2791查询。 佢近来上堂冇办法集中精神，成绩差咗好多。 佢呢排成日收埋自己，叫佢去玩佢又唔去。 啲同学话佢上上下堂又喊又笑，同佢倾过又唔似一般嘅青少年情绪问题。 思觉失调是一种早期不正常的精神状态，很多时候会令人产生妄想和幻觉，要帮助他们早日康复，一定要及早治疗。 思觉失调查询及转介热线29283283。 星期一晚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行程 曾志贤、 云海、 夜妈妈与夜爸爸， 黑色星期一， 1989至1990， 发生在比利时的欧洲最大宗 UFO 事件。 苏联有 UFO 飞到导弹基地的震撼报告。 我哋都会将西班牙政府在非洲外岛出现的强光，以及目睹外星人的记录 公布天下。最后一集的元首级 UFO 报告，我哋会揭开最高机密。 灵魂是人类，多肉会半兽人。我开始使用地狱认真记录眼前所有的发生。是些森林先来的早晨，两颗星月都成为根本。我用古老的咒语成为银河，唱灵魂喜剧声歌。原来某天是我不被无人的转身，为这充满的伤痛。成为英雄。 佢系周杰伦，歌名叫做《半兽人》。好啦，咁啊，啲心机旁边嘅，当然头先听嗰啲一定会有听唔到嘅情况啦。咁啊，即系都唔好成日都要，即系如果咧系 lights 咧，就即系灯嗰啲啊，就唔系一讲个即系 lights 咧。你就即係有聽眾 fax 嚟啊嘛，佢就寫咗你睇唔到係點解咧？佢寫咗 N I G H T， 唔係 night 啊， 唔係夜晚啊，係唔係？ 係光，係 light， 係 L， 你一定要個 L， L I G H T S， 即係香港一定要講 L 噶 嘛 ，L L 啦 ，L I G H T S 啊， 好啦，咁啊全個講講啦，好嘛？最後一次啦，唔好意思啊 ，H T T P。咁啊，叫咩啊？问号 double slash 三个 w 唔系问号， 嗰啲叫做咩？ 冒号问号问号question mark 仲衰添，对唔住。 可以重新嚟个 reset。 http 冒号两个 斜洞 三个 w 一点 send n 一点 c o m m for Mary OK m for Mary slash u s跟住有一个 slash 啦，9706/19/UFO.dot OK 系 lights 啊， 系 L I G H T S slash 再一次 L I G H T S dot L A L G E dot 20 S E C dot M O V。 诶，多谢，应该睇到啦，咁就各位 OK 睇到噶啦， 应该睇到啦， 嗯。 剛才聽個 promo 呢你知道啦，即係呢個比利時呢就有啲低飛嘅三個人 UFO 事件啦，咁另外而家應該正在進入呢就呢個俄羅斯呢個 前蘇聯嘅 UFO 呢單 case， 即係呢喺呢個元首級報告裏面呢竟然有一單係前蘇聯嘅 UFO case 呢，其實都幾好，因為呢以前前蘇聯嘅 UFO 檔案呢都係佢自己嘅內部調查嚟㗎嘛，亦都唔係西方國家可以有㗎嘛，咁因為咧，佢哋都喺個前言嗰度都講咗呢個 case 咧，就話佢喺50年代至60年代咧，其實蘇聯裏邊嘅政府部門嘅人啦，或者啲 UFO 專家啦，其實都試一啲個 UFO 咧，係一啲美國派出嚟嘅軍 即係 偵察機啊，或者啲軍事嘅嘢啊，係啦，甚至佢哋是認為資本主義嘅物質飛喺我哋嘅 俄羅斯以前真係咁諗 㗎，前蘇聯係 前蘇聯真係咁諗， 真係咁諗，但係共 產國家啊嘛， 係啦，但係去到70年代尾開始就變，因為佢哋覺得咦唔係喎。即係佢哋開始發展， 係咯，佢哋都發展，係咯，佢都發展緊太空嗰啲事。 冇錯啦，咁佢哋覺得，咦，好似唔係好似所謂嘅美國派出嚟嘅嘢，或者西方派出嚟嘅嘢咁樣，就喺即係70年代後期咧，就揾咗兩個嘅 UFO 專家啦，一個叫做Fomin 啦，一個叫做 Zigel 啦，唔識啦，呢啲全部都係嗰啲蘇聯文啦嚇。就開始就去研究呢啲 UFO 報告，咁亦都好認真地處理每一個 case 咁樣嘅。咁咧喺蘇聯嘅其中一個報告，你知道喺1991年蘇聯瓦解咗之後咧，其實都幾大鑊嘅。點解咧？呢個真係我覺得當時咧如果中國係有錢啲嘅話咧，就應該做 買咗啲報告。 係做美國人做嘅嘢，就係點咧？當時咧有一個嘅前主管啊，一個統籌呢啲 UFO 報告嘅一個主管啊，佢叫做我想講呢啲人嘅名啊，呢個 Colonel Boris Sukhalov。 蘇卡勒夫 呢個 蘇卡勒夫， 咁佢就將咧1978年至到1988年十年期間咧，蘇聯所有發生嘅 UFO 檔案，即係佢自己 KGB 裏面做嘅個 UFO 檔案咧 ，for you 係 KGB 啊， 冇錯，係國家即係美蘇聯前蘇聯嘅國家安全局啦， 係啦。 竟然咧就賣曬俾一個美國嘅記者叫 George Knapp 同埋。ABC 電視台， 哎呀，咁係咪換咗個美國嘅 passport 啊？ 都唔奇，因為橫定而家哥爾巴橋都係 好珍貴喎、啊，呢、這個 KGB 嘅十年裏面嘅檔案， 十年嘅檔案，竟然係賣曬俾， 仲要唔係 NASA 喎，賣俾一個記者， 一個記者同埋一半係賣咗俾記者，一半賣咗俾 ABC 電視台。咁但係 ABC 電視台我唔見到佢播過呢啲嘢咯，或者講過呢啲 case 咯，即係我唔知佢。 我諗佢有政府人員知道啦，定你都知道嘅話， 想講唔敢講。 一定美國一定會有 CIA 會知啦，你 KGB 賣得啲嘢 ，CIA 實知。 冇錯。 咁可能即刻撳呢單嘢。 係，但我心諗，即係如果當時我哋嚇、啊，即係如果 香港啲國安、 啲附庸嚇、 啊、啲國安嗰啲 買呢啲嘢翻嚟， 算了吧， 算了吧， 看錢看。 係，咁但係咧嚇，咁、啊、但係當時咧，所以咧， 香港啊肯定會有人買啦，香港會買啲菲林啊，哦，你影到邊個同邊個拍拖哦，呢啲值錢喎、 啊！你唔俾影到邊個同邊個拍拖，上面有個 UFO 咩？咁咪仲值錢 ？UFO 同我飛走佢 photo 就唔好搞喎啲嘢，影佢拖手，拖手緊要。唉，真係慘。 係係、啊。 阿J 就是香港傳媒嘅、 太熟悉啦。咁裏邊咧，其實元首級報告裏邊咧就 call 住一個 case， 但咧佢就冇講到咧呢個 case 咧，佢係唔係嚟自呢個1978年至1980呢沓報告裏邊嘅嚇？咁但係當然咧，就應該唔係，因為點解咧？佢話呢個 case 咧就係裏邊一個最佢令佢哋記得嘅振奮嘅 case 就係1991年發生嘅，即係瓦解前夕冇耐發生嘅個 UFO 報告檔案嚟嘅。但係咧，佢又冇講到呢份檔案咧係邊個俾佢哋嘅，因為咧佢都話呢， 即係好似你咁咯，你唔好喺度話人哋，你自己咪又係咁。系咪先？ 咦、 啊？佢喺度想润人哋啊嘛，佢就冇讲就边个讲？你所以你而家明白我哋啦， 系咩？唔系咁，但系个问题系咁啊嘛，因为佢成份报告咧，我讲到来源系边个俾嘅时候咧、嗯，但系佢又讲到一样嘢，成份报告唔齐嘅，即系话咧，佢成份报告里边咧。但係個問題係咁喎，佢話 你嗰啲係齊，佢嗰啲就唔齊， 梗 係 冇咁講啦。佢自己話佢自己唔齊，咁但係佢唔齊，即係話唔齊啫喎。但係佢總共關於1991年呢個 case 咧，有124頁嘅、嗯，即係原裝啊，係有咁大份嘅。咁佢嗰個 case 點解要講咧？就係話咧，當時佢哋喺呢個即係佢話當時形容最有趣嘅 case 就係咧，當時係一個叫做 Astrahan 嘅地區咧、嗯，即係我估應該係亞塞拜疆附近一個地區嚟嘅嚇，咁、就係一個叫做 Kapustin Yar 咁一個又係一個前蘇聯嘅一個地方啦。但呢個地方咧，原來喺前蘇聯好出名，點解咧？佢就等於美國最 top 嘅導彈軍事基地，係、嗯、研究導彈同埋研究飛彈發射嘅。咁、呢個地方嘅當時咧。夜晚嘅時候咧，即係佢因為成個 report 咧係記錄咗當時導彈基地裏面嘅7位嘅官員，即係有兩位係官員，兩位係官員，有5位係當時嘅士兵同埋指揮官咁樣。咁、就當時佢哋見到個基地出現咗一啲奇怪嘅現象，咁而係要後來成個即係 KGB 呢即係嗰沓。即係成個 report 係 KGB 自己落嘅、 嗯嗯， 就去訪問，即係唔係訪問啦，即係接見佢哋啦，就去睇翻佢哋當時佢見到啲乜嘢。咁佢哋就形容啦，咁當時咧佢哋喺夜晚嘅10:12至到11:55咧，其實首先咧當時佢哋係有一個嘅企喺導彈基地，即係駐守夜晚嘅兩個士兵咧，係一路其實巡緊間嘅。 嚇！ 一路巡緊間嘅時候咧，突然間我覺到好似即係你幻想緊，可能有人影相咁樣，發好似記者影相咁閃光啊，有閃光。咁佢就咦有即係啲閃光出現咗咁樣，即係佢以為係相機閃光，但係大嘅相機閃光。咁就咦咩嚟咧？ 好似爆炸咁，好似 但係冇聲㗎，即係得個閃嘅啫。咁佢係擰過去，佢形容咧就係離開導彈基地大概係。3-5公里以外遠嘅地方啫，其實都唔遠，即係唔遠嘅，即係算近嘅，因為你講緊一個係蘇聯軍事基地。咁啊，見到一個佢哋形容係一個，我要點形容咧？就係、是、一個半個豆沙包啦，即係 叮當 上面 嗰嚿 下邊平， 係冇錯啦，上面係圓，下邊係平嘅，全白色，冇聲，直徑咧，佢哋形容係4-5米直徑啦。咁就喺嗰、那個3-5公里以外離開嗰個導彈基地嗰度嘅，但佢哋當時覺得奇怪嘅地方就係、 嗰、那個如果通常你目擊 UFO 個案咧，你都係離開嗰個地面係都頗遠， 嗯嗯、 或者係最近，可能你都係可能講幾百尺嘅地方，你目擊到個位置。嗯嗯、但係當時閃一閃嘅時候咧，嗰啲嘅導彈基地嘅職員咧，另外去望嘅時候咧，望到嗰個位置嗰、那個 UFO 咧，係離開個地面咧，只不過係60尺度嘅啫，好近好近。咁佢哋覺得哇，都幾嚴重喎、啊！即係你冇理由突然間有個咁嘅即係所謂嘅飛碟型嘅嘢，因為佢哋甚至後來有啲官員，即係當地裏面嘅導彈基地嘅官員咧，佢哋直情形容嗰個根本就佢哋唔當係一個叫 UFO 啊，佢直情講到咪一個飛碟啊， 嗯，係 flying saucer， flying saucer， 佢哋覺得已經實在太清楚啦，接近地面要60尺。咁佢哋去見到嘅時候咧，將當然即刻要匯報翻俾上級聽啦，即係喂，你冇理由有個咁嘅嘢喺度，即係完全係唔知道噶嘛。咁於是乎咧，上級就要ring翻個 call 俾所有嘅導彈嘅基地，所有嘅雷達去探測。但當時雷達咧係冇任何嘅反應，係話有一隻咁嘅嘢喺附近嘅。咁呢樣嘢咧就令到當時嘅官員咧就覺得喂唔係喎，如果咁嘅情況嘅話，都幾大件事嘅喎，就要再請示上級。咁但係當時嗰個前線嘅士兵啦，同埋嗰幾個官員咧已經出咗去嗰、那個。個基地個空地裏面咧，去望嗰架嘢噶啦。咁我哋全部人七個目擊者咧，即係七個人咧，都見到嗰個係飛碟，真係飛碟嗰個形，飛碟唔係用 UFO 噶啦，佢用飛碟形容。喺一路沿住嗰、那個低嗰個60尺嗰度咧，係向住嗰個導彈基地去接近嘅。咁去到接近嘅位置嘅時候咧，佢見到個場面係幾有趣，因為佢話當時咧、那個飛碟咧係好耐去近嘅時候，佢哋完全其實所有人咧個反應已經好似。唔係一個正常嘅反應嚟嘅，因為 個個都呆咗企喺度。 因為你正常，如果你去到一個導彈基地，你可能隨時係講緊一啲外國軍事人員嚟襲擊又好，乜都好噶嘛。佢哋之前係一個覺得係唔識得作出任何嘅反應，好似已經係覺得 輸咗啦。 唔知咧，即係可能覺得呆咗，或者一啲 做咩好咧而家？ 好啊，企喺度啊，報告啊，定係點樣？ 係啦，即係完全好似冇咗反應啊、嗯，完全失去咗理性分析嘅嗰陣時，佢哋覺得全部望住嗰嘢。咁嗰下嘢咧，亦都係一個好有趣嘅動作出現咗喎，就係點樣飛 揮手 咁啊唔會，咁啊飛到去嗰、那個已經係由100尺以外的地方飛到去導彈基地嘅上空噶啦，已經係好近好近好近。佢哋全部人見到咧，嗰、那個飛碟嘅底咧就係、是、一個窿嘅，但係個窿咧就唔係好實在嘅，但係佢哋就全部人都見到一個。个曙光就鞭落嚟咁样嘅，即一条曙光咁射落去，就射向咗一个储存导弹嘅仓库，穿入咗个导弹仓库嘅顶，入咗去入边。 哦，成 check 里边咩？ 即唔知佢究竟系 check 里边啲嘢 啊？派人落去啊？ 定系派人落去啊？定系攞佢啲导弹啊？定系做乜？即完全佢哋。因為當時佢哋全部企曬喺度發呆，因為即你俾著我，可能我都會即係做點啫？唔通截停佢咩？即係做唔到任何嘢，就睇住佢。 哇！即係如果人哋我哋去到人哋度，人哋有得還擊。哇！我哋仍然冇得還擊啊！ 冇得還擊， 地球人真係冇得還擊。 只可以睇嘢，睇 show 咁睇。 冇得還擊， 企喺度呆曬。因為當時講緊前蘇聯，即係如果咁嘅情況都幾大件事㗎，你冇可能你唔冇反應㗎嘛。 即係嗰啲軍官啊，嗰啲軍長全部係咪都唔識 order？ 係啊，即係已經去到一個位，喂，去到咁樣，即係我唔知呢班軍官其實最撚尾係咪已經被人 嚇啦嘛？即係多數啲 flying 所謂啲飛碟全部都係冇聲嘅， 冇聲， 絕對係用緊另外一種能源。 冇錯， 即係佢哋唔會染污，即係嗰啲我曾經睇過嗰啲，佢話咩譬如啲噪音啊，因為噪音嚟啊嘛，我哋人類整嗰啲係即係會染污咗呢、這個， 即係聲音污染啊嘛， 聲音污染啊，空氣污染，咁佢哋嘅極樂世界係冇呢污染噶嘛。 唔係，我哋其實我哋呢個人類嘅特性就係我哋要製造一種污染去達到另一個目的噶嘛，我哋覺得永遠都係咁嘅， 即係要犧牲呢樣嘢先可以有嗰樣嘢嘅。 係㗎，呢個都係幾。幾奇怪， 即係我哋要飽， 我哋係低嘅技術啫，只不過我哋想。 其實我哋有咁嘅智慧，但係我哋係懶，係咪咧？人類， 我覺得唔係咯，我都覺得， 我都未有咁嘅智慧，所以冇辦法。 我哋係追求緊一個虛擬嘅世界咯，我都係。 想分手吗？曾给你驯服都就像绵羊， 何解会反咬你一下，你知吗？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苦过痛渡过火，沿途为何没爱河，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没有心别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来年岁月那么多，为继续而继续，没有好处还是我，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首先吸撇下，换了你是我，你忍得到吗？挨得过无限次寂寞凌迟，人生太早已看得化，也可怕。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苦过痛渡过火，沿途为何没爱河？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心别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来年岁月那么多，为继续而继续，直接不过承认错，若勉强也分都不多，不如什么也失过。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来年岁月那么多，为继续而继续，没有好处还是我，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 首歌你知叫咩名啦，唱的朋友你都知啦，话俾你听，吹口琴嗰个朋友啦，叫做何永泰先生。 Now you put water into a cup, it becomes a cup. Put it into a teapot, it becomes a teapot. Now water can flow, or creep, or drip, or crash. Water, my friend. Very good flavor. Yeah, mama. Yeah, papa.凌晨嘅时间系1:28。 继续我哋今晚黑色星期一有 Jason 有云海同埋有彭超。 好啦，咁啊，俄罗又去完啦 呢个 set， 唔系咁我 round up 埋嗰个前苏联嗰单嘢先啦。后来其实佢哋目击嗰、那个即射落去嗰个导弹仓库之后咧，咁就即系嗰个光亦都褪翻出嚟啦。咁就睇住嗰个UFO 咧就飞过去。離開個導彈基地，飛咗去火車站嘅位置。咁、 啊、 七個嘅導彈官員啊，同埋地勤人員咧，就睇住佢飛到火車站，大家就覺得啊咩事咧？點解飛咗咁樣、 啊？ 之後咧，同頭先嘅 case 一樣啦，飛咗火車站 又照穿佢， 咪再飛翻嚟導彈基地上邊望一望，再飛。 佢好興呢一招。 係啊，真係我都唔明點解佢係咁中意做呢樣 嘢。嚟咗咁耐都冇人影或者拍。 咁我懷疑呢單嘢咧，當然我諗佢哋當時應該有人會拍到嘅，因為始終喺導彈基地啊嘛，一邊有電視，又有即係有先進嘅儀器，咁佢哋應該會拍到。 同埋起碼錄到啲雷達嗰啲都可能。 係啦，但係呢啲檔案 公佈就另外一回事。 即係因為佢呢份檔案都唔係完全啊嘛，佢自己都講啊嘛，咁可能有啲相嗰啲資料可能係應該仲有嘅咁樣。 偷賣咗俾人啊？ 可能，但係咧，佢話因為呢件事咧，其實都喺蘇聯前蘇聯時期開咗個聽證會添嘅，即係要傳召當時全個導彈基地所有嘅人做證。 其實嗰句説話真係都幾啱嘅，佢真係無處不在，處處都在。 啲 UFO 嘛， 系咯， 咁啊好神， 係咪先？即係佢你合有咩國家嘅未，即係冇呢啲報告。 咁啊係。真係好似， 只不過可能你未睇過，即可能即係我哋可能都未睇過，但係真係佢哋去過好多個地方啊嘛。 足跡踏遍五大洲。 如果你相信你假設每一個人見到嘅，佢哋都係真係見到嘅，已經全世界好多地方都有去過啦。 冇錯冇錯。 所以都唔知啊，即係你諗下呢個世界其實咁多地方，如果仲係即係而家講緊原首級呢班呢沓紙係講緊十幾個 case，即係你講緊數以千計 case 會發生啦。 呢啲簡直係濃縮咗一個特輯咁俾 原首級。梗係啦，阿雲海之嗰啲都唔止原首級嗰個裏邊嗰啲啦。 係咩？ 梗係啦。 講埋第三個啦。咁呢個 case 咧就都幾有趣嘅一個，因為佢本身唔係一個好。唔是一个典型的 UFO 个案、在我眼中它是一个最不典型的 UFO 个案、而发生的地点也是我觉得我非常 最不 expect 会发生 是都啱没错 是九龙 这件事呢就发生在1976年6月22号的那在哪里发生呢就是这个西班牙的外岛即是说是它的属岛即是非洲的西北边嘅大西洋个离岸咧，就有个叫做加利拿岛啦。我谂大家如果识加利拿岛嘅咧，就应该睇过我个偶像啊，呢、這个作家三毛咧，当年佢就系住喺加利拿岛嘅。吓、咁当时呢个地方发生嘅 UFO 个案咧，佢形容嘅系点咧？即成个岛因为唔大噶，因为一个群岛只系讲紧系十几个群岛，十几个岛聚形成嘅群岛啦，系、西班牙人统治到而家都系，不过佢而家系所谓自治，不过都系 under 西班牙嘅，冇错。咁当时佢话咧，嗰一日咧，系数以千计嘅市民同埋游客、因为加利拿岛系一个最著名嘅欧洲旅游胜地。包括一當時嘅即係而家都係，即係而家好多西歐同埋南歐嘅人咧，都係去嗰度度假同埋游水嘅。咁當日咧，即係6月22号已經當時都算係一個旅遊旺季嘅時間啦。咁係好多嘅遊客啦、市民啦，係見到突然間成個天空，即係你諗下半日山，即係唔係半日山間 Independence Day。 佢唔係，佢就係唔係咁樣喎？佢係點咧？係夜晚嘅我哋睇翻個時間，大概係9:30嘅時間。九點半嘅好多人都未瞓嘅。如果你講緊係加利拿島入邊，可能有啲人係玩緊，或者人可能準備休息喺酒店啊，喺露台啊等等。是整个岛最大的几个岛呢望到的天空呢是一个超巨大的光爆的光、啊。即是你形容就好像突然间一个闪光哗扩散大的光。 整个天空都很光、啊。 整个天空但个光是圆形的。得个光而已。他当时成千即成个千个市民和游客呢是一直望着那些光。做什么事因为全部人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全个天只不过是一个很巨型的光。好巨型，好巨型。後來咧，有人形容佢個巨型嘅程度係點咧？你幻想一個圓形嘅光體係有20层楼咁高嘅光體。 哇！ 就係懸掛喺個通過一路咁照，照幾耐咧？唔係講緊係照20秒就消失，係照咗20分钟。 哇！ 呢、這個足夠時間攞嘢拍低㗎。 冇錯，因為連嗰個元首級裏面都有幅相係影咗嗰個光體。 咁多遊客個都有帶相機。 啱啦，冇錯啦，亦都係最唔預料到嘅就係、是，實在好多遊客一見到個光頭唔知發生乜事就影啦，一路影一路影，有相有相片啦，亦都有 video 影曬所有嘅大嘅光體。咁呢件事咧就係、 所有嘅大光體即係幾隻 嘅？一個大光體，一個大光體。咁當時佢係發生喺6月22號啦。咁之後就因為實在太多人見到呢樣嘢，如果政府部門係完全唔知道發生乜事，咁就已經落命令咧就要調查。咁就喺6月嘅25號咧，政府部門係委任咗一個嘅空軍司令員啦。就將所有當時，即係可以話，其實我唔知佢係咪當時已經封鎖咗個出入境啦。咁咧，佢係要由市民到遊客影到嗰個大型嘅， 都要擺低， 俾相，唔該俾相我哋。 咁佢唔可以攞走做紀念啊？ 我諗一定有啲遊客會攞到翻屋企嘅， 即係唔係拆飛諗嗰啲啊？ 即係你話嗰個遊客係雲海，你話佢運到翻嚟？ 一定運到啦，攝喺啲牙罅嗰啲地方， 攝都攝翻。佢除咗 delay 多幾日嘅啫，最多係唔過關就諗定先，諗下先， 諗下係啱。咁啊，即係佢哋就會即係要攞曬啲資料啦，去到睇翻分析翻，即係完全因為喺唔同嘅角度、唔同嘅島嶼影到嗰個天空都係嗰個大型嘅光體。即係光體，仲要係你唔係典型嗰種，係唔係實物嘅，唔係一個典型嘅嘢，唔係任何一樣嘢，只係一個大型嘅20层楼咁高嘅圓形嘅發光嘢。咁你完全係唔可能想像係乜嘢嚟嘅。咁同埋嗰啲發光嘢係會漲下縮下漲下縮下咁嘅情況嘅。 可能佢係喺大氣層外邊啊停咗，咁咪照穿咗大氣層。 唔係，直情係成個光體喺個島嘅裏邊咁樣去著咁樣嘅形式啦。我形容咁著咁嘅形式啦。 咁之後咧，其實咧個成個調查報告咧，佢哋都好快。我覺得西班牙人咧都係開放嘅，即係佢哋對於資料嘅流通咧，你講1976年， 因為有新聞啊。 唔係，佢哋都唔關新聞事，而係佢一九 俾大家參考。 因為1976年嘅十月咧，其實已經好多個政府做嘅報告已經出咗。 其實有冇人擺啲相上網咧？好想上去睇啊！ 呢、這個 有嘅，不過你就唔想講係嘛？ 嚇、啊！你咁講啊？唔係呢個，我諗應該冇嘅。如果你話嗰隻大光睇嘅相 太舊啊、 可能太舊啦。即係同埋， 喂，你今日臨走之前講到網址俾啲嘢，大家再睇下先， 係咪啊？應該講埋呢個故事先啦。 應承咗啦，佢應承咗啦。 唔係，其實我仲有一樣嘢帶咗落嚟噶嘛，係一間先講。係，我都好驚講唔曬。咁之後咧，就喺成個報告裏面咧，其實原來佢有個即係個元首級裏面都講翻成個 full picture 係點咧。原來最初見到個大光咧。就並唔係啲倒罪嘅人啦，而係點咧？而係當時成個西班牙嚇 係邊個？ 海岸嗰啲岸即係睇到啊，咁隔咁遠。 唔係，原來係點咧？因為咧西班牙嘅軍隊咧，即係個嗰、那個戰艦啊。因為當時其實咧，如果睇翻歷史咧，當時1976年有翻呢段時間咧，即係前後咧，其實都有啲動亂係唔係個島有動亂啊，而係西非洲有動亂嘅。 哦，西非 有動亂嘅。咁當時西班牙其實咧，西撒哈拉屬於西班牙啦，以前。咁後來唔好意思啦，我呢度都要講下，即係摩洛哥咧就進佔咗西撒哈拉嘅。 嗯。 咁所以西班牙所有人咧係逃難係走咗去呢個加里拿島嘅。咁所以成個海岸不斷咧係有呢個西班牙嘅軍艦咧係要巡邏，因為佢驚萬一如果成班人即係連嗰啲其他嘅島嶼都俾人入侵埋，咪大鑊咯咁樣。咁於是乎其實咧，原來當時喺當地嘅九點半睇到嗰個大型嘅光體之前嘅三分鐘咧，原來首先見到呢個大光體嘅咧係呢個西班牙嘅一艘軍艦。唔識讀啊！呢、這個El Travador 唔知乜鬼呢個西班牙文嚟嘅、一個軍艦啦嚇。咁、當時係所有全個軍艦上面嘅職員啊，甲板上嘅職員全部係望到，即係喺嗰個離開嗰個軍艦嘅 咩色嘅嗰、那個 係佢、有形容嘅，佢、一個佢當佢當時形容嗰個咧，就唔係佢哋喺島上面見到嗰個大圓圓， 即係唔係20层高嘅光圈？ 都係20层樓高，但係就唔係全個，係半個。因為可能佢哋覺得係個水平線嘅問題，望唔清啫。佢、當時係見到一個咧咁好大嘅光圈咧，佢哋形容一個好似上帝光圈咁樣嘅嘢啦。就係、首先係發黃色，之後咧有少少藍色包住。咁就喺開頭佢哋望個軍艦望嘅時候，仲有諗緊會唔會有啲戰機或者飛機， 好似北極光咁咯，其實 唔係，因為係好圓滑嘅。咁、北極光好似好似窗面布咁噶嘛，係啦，佢就唔係好圓滑，一個半圓咁樣成、個。咁當時佢哋仲以為係一啲戰機、軍機上去睇下會唔會擊落或者去探測啦。咁、就開始見到個光體咧，其實向呢、水平線以上嘅18度咁樣咧，向傾斜咁移動嘅，成個光體咁樣移動。咁佢哋覺得咦，都唔可能有架飛機係咁樣發到光同埋咁樣移動發㗎。咁就一路將所有嘅情況咧，就即係佢哋冇講到佢冇拍攝低啦。咁我諗佢哋有記錄低啦。我諗佢講。咁當時咧就由所有嘅人望到個情況就係咧，首先見到個光體半個圈，黃色嘅，之後慢慢咧嗰個半個圈咧就下面咧再出現咗一個細分嘅圈咧喺個半個圈嘅裏面，但係嗰個細啲嘅圈咧就係藍色嘅，藍色嘅半個，即係係啦，好靚，即係佢哋望佢形容出嚟都好靚，因為嗰個元首級報告裏面咧，甚至嗰、那個軍艦裏面嘅軍官都畫翻當時佢哋目擊嗰個圖樣係點樣，畫咗成幅圖嘅。咁如果畫幅成幅圖就係原裝，係嗰個西班牙海軍嗰個檔案嚟嘅，即係原裝搣出嚟擺喺度嘅，都唔知點解佢攞到啦嚇。 會唔會啲母艦咧？ 唔係，咁點解佢後來仲要形容點咧？嗰、那個之後咧，嗰半個光同埋嗰入邊嗰半個光咧都消失咗。就見到上面有個圓形嘅嘢，係圓球體嘅嘢咧，但佢望唔清楚係乜嘢，完全望唔清楚，就係、旋轉咁啊，轉下轉下轉下轉下轉上天嘅，就咁樣就成個過程。 我諗呢個旋轉轉上天嗰個動作咧，好似嗰啲 crop circle 嗰啲， 即係影 crop circle 嗰啲白色嗰啲波波嗰啲， 即係嗰啲細啲， 類似 好似陀螺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少似咁之後先至。到即係睇我哋睇到呢個過程三分鐘，先至到所有島上嘅人見到個圓形嘅，全個圓形嘅20层樓高。 即係佢要變身啊！ 係啊，冇錯，變身變咗嗰個球體嘅發光體，先至係到島上嘅市民見到。 哇！ 咁即係嗰件事其實令到 即當地人都好好詫異嘅。但係咧，成個報告裏邊咧有一個最，佢話喺整個西班牙嗰個報告裏邊咧有一個最詳細、最詳細嘅報告咧，仲要係嚟自一個咧，我話最唔典型嘅報告啦，就係、是、當地有一個叫做Francisco 嘅。 Francisco 啊 ，Francisco Padron Leon 咁一個好長嘅西班牙名嘅醫生嚟嘅，咁亦都係一個當地好出名嘅醫生，同埋佢真係一個唔係話即係啲庸醫啊，係一個真係連個軍人都做咗呢、這個醫生嘅背景調查嘅，因為佢驚呢個人嘅背景有冇問題咧、，check 曬一個好有知名度嘅醫生，好正常，值得信嘅。佢當時見到啲咩咧，就真係我睇完我都打咗個突，因為當時咧佢就係收到，即係當時發生呢個大光體之前咧，佢就收到一個女病人嘅電話，佢就話，因為佢女病人有少少唔舒服，佢問佢可唔可以，你不如嚟我屋企，即係幫我診病啦咁樣。咁嗰個醫生就話 OK 冇問題，即係啲西班牙人好好熱情啊嘛，咁即刻出咗街就截咗架的士，就上咗架的士咧就一路向住嗰個病人屋企進發咁樣。咁個報告裏面形容咧，即係佢形容得好詳細嘅成分嘅 report， 嗰、那個醫生同個嗰個的士司機講緊乜都寫埋落去嘅，即係當時佢形容未見到任何異象之前咧，佢同個的士司機係講緊啊啲呢個島有冇打獵嘅情況啊，第時去邊度打獵啊咁樣講緊呢啲嘢嘅。咁突然間就喺個車嘅對出嗰個位置咧，即係向緊嗰個病人屋企嗰個嗰、那個地方嘅位置咧，佢就見到即係嗰個所謂嘅二十層樓高大嗰個光體啦。咁但係原來佢嗰個角度咧，即係佢喺嗰個醒嘅角度咧，當時佢就去緊一個叫做Les Rosettes 嘅一個嗰、那個石嗰、那個石啦、原來佢喺嗰個路嘅嗰角度去望嗰二十層樓高嗰個發光體嘅時候咧，原來就同其他人望嗰啲嘢咧有多咗嘅嘢望到嘅。望到啲咩咧？佢望到嗰個光體個中央咧，原來有個圓形嘅球體。嗰、那個球體咧，因為佢太清楚咧，因為當時佢喺坐喺個的士個前邊啦，的士司機都見到佢又見到嘅，即係兩個人係一齊目擊嗰樣嘢嘅。嗰、那個球體咧，佢形容就係咧透明嘅，係、完全透明嘅。咁佢話佢點解肯定佢係透明咧？因為佢望到嗰個球體嘅時候咧，佢係可以，因為例如你望到一個實體，你望唔到個實體嘅背景噶嘛。佢當時望住呢個球體嘅時候咧，成個係透明。佢形容係一個好似水晶狀嘅球體咧，望落去嘅時候咧，佢係望到埋嗰個水晶狀嘅圓球體嘅背後嘅星星。 哇！ 佢话嗰个透过去望到嗰个圆球底后边嗰排星星，咁佢就知道呢个肯定系一个全透明嘅嘢嚟嘅，系靓 嘅，冇嘢喺里边， 就系有嘢喺里边。 佢见到乜嘢啊？ 嗱，我真系未见到一个全透明嘅飞碟啦，或者叫 UFO 啦， 靓咯，佢呢个 好靓，系啊，即系我谂，真系可能真系我哋地球人要学下。里面有啲咩呢？佢话咧，佢见到里面咧， 沙 发，唔系，有一个三个好似露台仔嘅嘢喺中间， 屋嚟噶， 吊住佢，但系形容嗰个吊住个露台仔咧，佢又唔系屋喎，佢系一个，可能系一个好似 示范单位， 一个炮台咁样， 又唔系，即系佢系似一个可能一个控制室咁样啦，类似，但系佢又冇任何仪器嘅，只系见到三个露台仔，好细嘅啫，就系佢形容系好似铝质。咁嘅鐵咁嘅金屬嘅嘢，就係晾住喺中間嘅喎，即係個透明嘅圓形嘅中間晾住三個，連住嘅，好似個平台咁樣，三個細嘅平台連住咁樣。咁而喺個平台上邊咧，佢見到兩個好似人嘅嘢， 但係佢距離咁遠喎、 但係佢講得好，即係睇得好清楚。點解咁樣睇？ 見到啲即係啲 humanoid， humanoid， 但係呢個 類似人嘅嘢， 但係唔似傳統嘅。一个 You got a fast car I want a ticket to anywhere Maybe we make a deal Maybe together we can get somewhere Any place is better Starting from zero got nothing to lose Maybe we'll make something Me myself I got nothing to proveYou got a fast car I got a plan to get us out of here Been working at the convenience store Managed to save just a little bit of money Won't have to drive too far Just cross the border and into the city You and I can both get jobs And finally see what it means to be living man's got a problem. Yeah, but the bottle, that's the way it is. He says his body's too old for working. His body's too young to look like his. My mama went off and left him. She wanted more from life than he could give. I said, somebody's got to take care of him. So I quit school and that's what I did. Do you got a fast car? Is it fast enough so we can fly away? We gotta make a decision. Leave tonight or live and die this way. So I remember when we were driving, driving in your car. Speed so fast, it felt like I was drunk. City lights stay out before us, and your arm felt nice wrapped around my shoulder. And I had a feeling that I belonged. Someone. You got a fast car. We go cruise and entertain ourselves. Still ain't got a job. Now work in the market as a checkout girl. I know things will get better. You'll find work and I'll get promoted. We'll move out of the shelter. Buy a bigger house and live in the suburbs. I remember when we were driving, driving in your car. Speed so fast, it felt like I was drunk. City lights stay out before us, and your arm felt nice wrapped around my shoulder. And I had a feeling that I belonged. I had a feeling I could be someone, be someone, be someone. You got a fast car. I got a job that pays all our bills. Instead of drinking, they got the bar. Some more your friends than you do your kids. I'd always hope for better. Thought maybe together you and me find it. They got no plans, they ain't going nowhere. Take your fast car and keep on driving. So I remember when we were driving, driving in your car. So fast, I felt like I was drunk. City lights stay out before us. Your arm felt nice wrapped around my shoulder. And I had a feeling that I belonged. I had a feeling I could be someone, be someone, be someone. Tracy Chapman, 歌名叫做 Fast Car. You got a fast car. Fast enough so you can fly away. You gotta make a decision. Leave tonight or live and die this way. 即可能呢啲咁嘅球体咧，佢真系有一样嘢系可以反地心吸力嘅技术喺融合咗喺里边， 有可能。 即系咧唔系好明点解我哋人类我哋又冇呢一个铁喺身嘅，系咪我哋啲骨又唔系铁做嘅、 啊， 我哋会被吸住喺地下。 系啊，呢、這个系 每一样嘢，即系譬如塑胶、塑胶嘅嘢都全部系吸住喺地下。 系啊， 系咪先？即系谂下。 呢、这個係 每一樣嘢都係， 每一樣嘢都係，除咗一種樹啦，嗰種樹係加州有棵，有一種樹叫做 Josiah 嘅樹咯，嗰種樹就掉轉生噶啦，嗰啲枝葉啊， 即係直至到你研究到點樣可以反地心吸力嘅技術咧，我哋地球嘅嗰啲穿梭機啊、火箭都要直俯衝出去出邊， 我諗 有冇可能有一日咁樣研究到咧？ 其實已經研究咗啦， 嗯，但係唔公布， 公布咗啦， 嗯， 因為我哋遲啲 唔用啊， 用。我哋过多几年，我哋坐 个免费能源嚟噶啦，即系 可以咁讲，因为我谂我哋坐几年后咧，我谂我哋有新式嘅飞机可以坐噶啦。因为而家波音已经正式公布咗，佢哋而家已经研制紧一只叫做反地心吸力装置嘅波音客机。 嗯， 咁如果成功咗嘅话咧，咁就可以唔使用嗰啲石油啦。但系当然佢如果成功咗啦，但系佢而家就话已经研究紧，系真系佢哋已经研究紧噶啦， 即系已经系民用啦， 想民用咯，呢、嗯這个就迟啲再讲呢啲啦吓。 你谂下，即系地心吸力系最紧要要克服嘅嘢，如果你真系要扮佢哋嘅 超凡，系啊，但可能根本就 系要扮佢哋，真系要。 飘噶， 飞出去。唔系咁啊，讲到嗰、那个头先嗰个咧，透明，即系好似水 有人喺里边咁样，有人似吓。 咁当时佢见到个，即系因为可能头先阿彭程喺麦，我都问点解会佢见到咧？可能佢真系个角度问题咧。可能嗰個源頭底係近佢哋嘅位置。 係，因為我哋喺度諗，平時喺架車度望上去天度，可能係好遠嘅距離。 你都唔見到咁細粒人。 係咯，咁細粒。 即係可能一個人咧，企喺廿樓，你都未必見到佢嘅頭。 唔係，佢係佢見到個水晶狀嘅一個透明嘅 UFO 咧，係好近距離嘅。 嗯。 即係同見到嗰個廿樓嗰個光體，只不過係個光體包住呢、這個喺佢裏邊係好近咁目擊到嘅。 嗯。 咁而裏邊嗰個平台裏邊，頭先話見到佢一啲類似人嘅物體嘅。 佢哋咪成日都中意玩光。所以啲外星人嗰啲即系影亲啲相，全部都戴晒黑超咁样，即系黑晒啲眼。 嗱呢一次咧，所以我话点解佢呢个档案，我觉得中意嘅地方就系佢唔似典型嗰只矮矮细细大头长身嘅外星人。佢直情咧，即系因为点解当时呢个个案咧系包括嗰个医生见到啦，个的士司机见到啦，其实另外原来嗰个病人嗰个屋企人咧，当时佢打开个窗亦都见到，即系亦见到埋嗰个水晶嗰个玻璃 UFO 噶，亦都见到嗰两个人。即系嗰两个似系外星人，佢形容系点咧？啊，真系中意有外星人高过我哋啦！咁咧， 5尺幾啊？5尺8。 佢形容咧系两个人咧，即系佢一个企咗一边，一个企咗一边嘅，两个咧都差唔多有10尺高。 哇！ 10尺高，好高， 判断到啊！ 佢形容系10尺高咯，吓、我唔知佢点样，可能有比例啩，我谂当时。咁成两个人嘅。佢有着衫噶，即系两个人嘅衫咧，即系两个外星人嘅衫咧，系全红色嘅， 吓、 全红，哇！ 好少听到红色， 好少听到全红色，仲要系咧个面咧系有好似面罩咁嘅物体嘅，冚住个面，即系佢唔望到个面嘅样系点样，睇到个面罩啫。咁呢个真系完全同典型嗰啲 UFO 个案咧系完全唔同， 宇宙系无限噶嘛，我哋典型嗰啲可能嚟自某一个角落，呢啲可能系真系另外一 啲辣椒仔嚟 啊，可能佢哋系 红色啊嘛， 系，但系佢见到佢消失嗰个过程咧，亦都系非常之浪漫，我先怀疑同埋同法国人有关，我唔知道，因为当时佢话喺嗰个人同人嗰、那个外星人同外星人中间咧，其实有一条透明管噶，一条透明嘅管系突咗上去咁样，喺个水晶玻璃 UFO 里边嘅。嗰条管，咁佢慢慢又见到喺里边嘅，咁佢就见到嗰条管慢慢咧就转咗啲烟啊，喺啲白烟慢慢转下转下转下转下转下，就转啲白烟出嚟，就出咗去嗰、那个水晶 UFO 嘅内部啊，即系佢冇佢嗰个烟系冇飞到出去嘅，喺个水晶嘅 UFO 嘅内部里边咧又飘到咧就将 烟雾弥漫啊， 佢系佢又唔系真系烟雾弥漫，佢话佢形容到咧。嗰啲煙咧，後來直情係包咗成個水晶嗰個 UFO 嘅外邊，即係我意思係內層嘅外圍啦。包完之後咧，佢就話啱啱包曬嘅時候咧，你就完全見唔到個透明啦，你就只係見到一片白色嘅嘢係喺個 UFO 裏邊包含咗，見唔到人，見唔到任何物品。咁就喺嗰刻咧，佢就覺得嗰個好似一個似系一啲好似即系隐身术咁嘅形式啦，即系原本系透明，你见到晒所有嘢，后来就变咗层烟，白烟包起晒所有嘢，冇晒，见唔到。之后咁佢就见到呢个 UFO 就喷咗啲嘅，佢形容系喷咗啲烟啦。之后咧就由嗰啲20楼层高嗰个圆形嗰个光体咧开始变形，佢形容变形咩咧？变咗做正方形。之后。再由一個正方形，好即係佢變形好快嘅，就變咗啲藍色嘅光，之後就飛走。飛走之後咧，佢就完全係變翻做正常嘅夜晚，平時啲人想嘅夜晚，全部係冇聲，冇任何嘅污染，冇任何空氣嘅煙留低。 哦，其實佢哋真係好識彈嘅嚇，透明嘅淨360度開放式嘅，周圍都望到嘢。 但係嗰、那個即係呢個係個。醫生同個的士司機見到啦，同埋嗰個病人嘅屋企人見到啦，但係嗰個屋企人都形容當時佢個過程嘅，即係包括個煙嗰啲嘢。但係嗰個病人嘅屋企人咧，就反應就好唔同啦。 佢點樣？ 佢開咗窗見到咁嘅情況咧，佢冇啊！佢即時跪喺個地下祈禱。 佢以为呢个系神迹，或者以为呢个系一个邪灵，咁就想祈祷你快啲走啦，快啲走啦，快啲走啦咁样。咁啊，当然走咗啦吓。咁啊，成个报告咧系全部 list 晒呢三个人目击呢一个透明 UFO 撞嘅所有 detail 嘅嘢都写晒落去。 以后嗰啲病人去揾呢个医生睇病，医生啊，可唔可以讲翻嗰次你见到啲嘢嚟听啊？ 真系唔知会唔会喎，真系。但系咧，我就睇翻呢个报告嘅时候，我又醒起咗另一样嘢嘅，因为咧。我希望有時間有機會就係我有機會問翻呢個事情咧，就是、因為咧作家佢咪係嗰陣時喺加利拿島住噶嘛。如果計翻話時間咧， 佢應該喺即係嗰段時間佢喺度。 係啦，如果係嘅話，其實嗰段時間佢應該喺度嘅。即係可惜佢當然佢死咗啦，佢過咗身啦，三毛。咁但係佢1977年咧，佢就出咗本曬一啲故事噶嘛，就係、是、其實講當時佢喺呢個地方嗰啲事嚟噶嘛。 所以你想睇翻嗰本書？ 唔係我睇過啦，但係佢冇講到佢見到 UFO 嘅。但係咧，點解我會提起就是、因為當時三毛後來翻去台灣之後咧，其實佢同台灣好多個作家係有聯繫噶嘛。佢經常係同嗰啲台灣嘅作家講過，佢係當時喺西班牙係見過 UFO 嘅。咁佢係咪見到呢一次嘅 case 嘅 UFO 咧？即係我想求證咯，即係呢個希望我求證到，因為佢同一個台灣嘅作家都經常談論啲。 你已經揾到個人啦， 唔係咁嗰人我識嘅，嗰、那個台灣嘅作家我識嘅。咁嗰次佢講開阿花毛見過呢啲 UFO 嘅時候咧，我就冇諗起究竟同呢啲 case 有冇關係，咁但係而家諗翻，如果既然三毛當時喺呢個島上邊，咁佢又話見過 UFO， 咁應該都係呢一單， 咁可能係講緊呢一隻，即係呢一次嘅個案。 如果係就好 confirm 可能 係啦，即係如果連佢都真係見過係呢一個 case 嘅話咧，就好 confirm。 其實而家有學係咪好多人曾經同你 confirm 過呢個世界有 UFO 嘅咧？ 嚇、啊，你咁樣問我嘅？ 同雲海 confirm、 啊。不如我唔好講呢啲咧。 唔係，不如你答咗我問題先。 唔係我或者我 confirm 下你列根講過啲乜啦。 做乜嘢？ 唔係因為咧嗰、那個報告咧，我要 run up 完呢個報告嘅時候咧，我想攞列根兩個説話咧去 run up 佢嘅。因為點解咧？喺個元首級嘅報告嘅後邊咧，其實就 call 咗好多個總統啦、太空人同埋一啲嘅專家咧，就係、是、講關於外星人。咁、原來咧大家都記得咧，喺呢、這個1987年嘅9月嗰陣時咧，列根咪喺聯合國。有個演講噶嘛，咁、演講嘅最拉尾嗰句最拉尾個幕咧，其實就好係對我嚟講係好有趣同埋好振奮噶，因為當時我記得我1987年嗰時候，我記得我電視我都睇過佢咁樣講，無線嗰陣時都有播到佢講呢段嘢嘅，佢就係話咧，如果呢個世界係受到外來星球一啲嘅人嘅侵略我哋嘅恐嚇嘅時候咧、我哋世界咧所有嘅唔同嘅地方咧都會。合一噶啦， 團結一致 ，United 冇錯啦。咁、但係原來咧，佢講翻呢段嘢，當時即係列根講嘅呢段嘢啦。咁亦都佢 call 翻，原來列根喺呢段嘢之1985年嘅12月4日咧，列根走咗喺一個叫做 Foston 嘅High School 中學咧，去做一個演說。嘅演說裏邊咧，最拉尾嗰段同啲學生都係講，佢話咧隨時我哋呢個時期咧，都可能會面對到一啲來自外星球嘅一啲威嚇，我哋大家都有心理準備會好啲。 哦，佢已經同啲學生咁講咗啦。係啦， 冇錯啦。而呢段説話咧，亦都俾呢個報告 call 咗出嚟嘅。 好嘢，好嘢，好嘢。咁啊，辛苦曬，連續四個禮拜嘅首級 UFO 報告咧，咁啊搞掂咗啦。如果大家 miss 咗嘅話咧，可以上網聽翻啦，係咪？夜媽媽與夜爸爸咧就冇得重播啦嚇。 我哋都好榮幸成為呢個元首，讓我聽到啊。阿雲可以講啲報告俾我哋聽。 各位心機旁邊嘅元首亦都即係早啲瞓啦，可以瞓啦。咁啊，星期五咧。攞咗飛登記咗嘅朋友咧，我哋會喺門口嗰度咧，同大家對翻你俾我哋嘅手提電話，或者你屋企電話號碼，或者係你嘅身份證嘅 number 嘅。 冇錯啦，咁核對咗身份之後咧，就可以入場嘅啦。 冇錯啦， 多謝曬各位。 希望大家星期五晚有一個嚇、開心嘅記憶， 係 啊， 係啦，辛苦。 大家玩下啫，可能係假啲嘢嚟到。咁咪到时睇下云海啦。 咁咪唔好带鸡蛋啦，咪带番茄入嚟啦吓。 带个心得啦。 好啦，咁咪云海，我哋礼拜五再见啦 吓。 好， 好嘛。今日交俾 CY。啦，拜拜。 拜拜。